柳倩娘嫣然一笑， 他是个不够数，能耐不大，四爷府是个分寸极严的，不受四爷大恩的，只能在外院打磨旋，就是福儿也不能进书房。其实福儿还是有恩于四爷的，前儿晚间还和我发四爷的私印儿呢，说年羹尧去四爷府比他晚，仗着妹妹是姨奶奶，出去就做了大官了。我听着直笑，说你也不是做官的料，想做官还不容易吗？8000两银子就能买个四品道台，四爷高兴啊，一赏你不就会有了。 印堂还是头一回听到雍王府这些极重要的琐事，又新鲜又好奇。那高福怎么说呢？倩娘脸一红，扭捏地说道， 他说有你我就知足了，你的赎身银子还没凑齐呢，四爷也没那么大方。 印四拖着下巴沉思着，8000两从我账房支一万，你拿着，看他心真你就送他，不过他不能买官，要做官日后着落在我身上。还有什么话要紧不要紧的我们听听。柳倩娘仰着脸想想， 别的没什么了，只听说四爷也在找人，在顺义遵化堪舆寻风水宝地要修墓，又在密云置了一座庄园，还有说什么一个叫狗儿的和福晋的小丫头叫什么来着，勾搭上了。 印四说道，求田问舍佣人一个，老九啊，你听听他做的这些大事。当下二人又说了许多闲话，印堂自辞出去。第二日起驾乾清宫之前，康熙在养心殿先召见了太子胤禛、胤祉、胤嗣、胤禛和张廷玉、马齐、方苞等人。康熙显得有点忧郁，戴着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穿着青毡面貂皮褂，里边套了一件江绸面青白浅袍，在香烟缭绕的百合铜鼎旁踱着。一会儿就去乾清宫，有件事儿先议一下。朕想颁发明诏，把天下省份分成三份，轮流捐免全年赋税，想听听你们怎么说。胤禛一躬身陪笑着，阿玛，这是善举，儿臣原无意见，但您最圣明的知道户部库银情形，本来就是可着头做帽子，一点余福的都没有，这样一下子就减去三分之一，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个灾荒饥馑或者外疆有事兴军，粮饷就没着落了。儿臣想好事慢慢来，是否迟几年再办好些呢？胤禛忙说，太子爷说的是啊，儿臣也这么想，怕就怕凭空出世应付不来呀。儿臣办户部的差有几年了，那里的底子儿臣心里有数。康熙俯首想了想，又问马齐，你看呢？马齐看上去真的是有病，脸色苍白，越显得又高又瘦，轻咳了一声。 奴才想着轮番免赋是件极大的好事，前朝 从没有过的。然而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免富容易，家富难呐。老百姓吃了这甜头，一旦朝廷有事，银子没银子，想没想，善后万分不易呀。 张廷玉皱着眉一直在想，他也觉得马齐说的有道理，但太子说的他也不全同意，思量许久才说， 三年一轮似乎太促了些，奴才以为五年一轮也就行了。皇上自康熙29年以来捐免徭赋银两，总计下来1343兆，已经很轻的了。如果再免，明发诏谕变成制度，往后有事用银子，临时聚敛又要招怨，所以即便要免，也要丑话说明，国家以民生为念，百姓也要以国家为念，体谅朝廷全权爱民之心，乐书易粮，存粮备荒，这样有事征粮就不至于捉襟见肘了。 这却是老成谋国之言，连康熙也不自禁的点头，方苞一直沉默的站在一边，因见康熙注目自己，便说道， 臣也以为张衡臣说的是，国家手中无钱无粮，不能应急是不得了的，可否各府设一义仓，推举当地有德有望的近身公馆，国家有事筹措借来用于国事，国家无事用于义粮调剂赈荒，周续贫孤无靠之民，这样官员不得随意敲拨，流民也不至于因饥寒沦为盗贼，与绥靖地方也颇有益处。 很好，就是这样。廷玉，草拟诏告，等见完臣下，即行颁布。 康熙说罢，摆头看了看自鸣钟， 咱们也好去了。 乾清宫是紫禁城内除了三大殿外最为宏伟壮丽的宫殿，历代为皇后居处，是皇帝正寝之地，唯因其大，时常引荐一两个官员，或者与尚书房几个官员议事，显得空荡荡的，也太庄重，因此呢，自赫舍里皇后去世之后，这里便改了规矩，名义上仍是皇帝寝宫，除了大批引荐外官接见外国使臣，每逢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等节日，在这里举行内朝礼或赐宴，平素并不启用，只在养心殿或畅春园办事见人。康熙皇帝率几个尚书房大臣入月华门，几个阿哥便归班伺候，但见宫前丹壁之下黑压压的六部官员及进京数职外官依次跪满了一地，李德全将靖鞭连甩三声，几百名官员免官服服，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一摆手，十级升阶，敬上了正大光明匾额之下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马吉和方苞二人却步躬身，退至一旁跪了下去。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用碗盖拨着茯茶呷了一口，眼风一扫，偌大乾清宫立时沉寂下来，一声咳痰不闻。 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儿散朝即行颁布。 康熙的声音并不大， 在殿中却显得十分苍劲雄浑。 朕决议，自今年而始，三年一周，轮流免除天下赋税。 万岁！ 康熙双手一摆， 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无百岁天子，朕何敢朝之万年呢？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了。 说至此，他缓缓起身，在油亮晶莹的金砖地下漫步，时而踱至群臣中间，时而绕座徘徊。 为什么要发这个诏谕呢？并不因国库太充盈，钱粮多的没处放。朕这次南巡，时而也微服出去走走，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以苏杭之地，说是天堂，卖儿育女者有之，弃田逃荒者有之，食蕨根吃观音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防民之便甚于防川，朕焉得无动于衷啊！所以要免赋。 康熙的血涌到脸上，涨得通红。 朕征一两银子，下头一群卑微吏曹就敢索二两火耗， 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得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是个亏空，亏空，亏空啊！那么朕免了赋， 索性不要了，或者就剥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名目。 此刻大殿里死寂的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只有康熙的青缎两领黄靴坨坨作响。许久才听康熙叹息一声， 当然了，也因为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这件事能做得起。到做不起的时候，想做已经晚了。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精心，诸多政务处置的都好，朕心里很受用。 康熙徐徐将任伯安的案子扼要说了，接着又说， 四阿哥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着即传旨光禄寺，胤禛使双亲王凤，胤祥使双贝勒凤。 跪在近前的胤禛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跪前一步叩头道， 谢皇阿玛恩，儿臣等做的乃是分内的事，并不出奇，做分内事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 如今难得的就是切实做分内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奇了。四阿哥年幼时朕看有点喜怒不定啊，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理，可见天下事，事在人为呀。 胤禛因连连磕头，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却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里，求父皇从起居当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凤，儿臣受赐以身。 康熙微微一笑， 好吧，就依着你。 胤祀、胤堂、胤娥三个人并肩跪着，听了这话，胤祀只淡淡一笑，胤堂见太子掏手帕擦鼻子，便搡胤娥，胤娥却微眯着眼看十四阿哥胤禔。胤禔面无表情，头竖的老高，直挺挺跪着，想着自己在兵部办差，分内的事做得也不含糊，也曾多次奏谕蒋魏，如今却独独表扬老四，这心里老大不服气，只是不敢吱声。几个人正一马心猿胡想呢，康熙突然拔高了嗓子：“ 任伯安一个未入流小吏，买官卖官，买命卖命，待人填还亏空，做尽了丧尽天理灭人伦的勾当，运营六部如不其子，指挥官员肆意牛马，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他见了司大，大家都怕他揭短，坏了前程，是不是？朱宸公。 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觉得人人顽钝无耻，个个面目可憎，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恶狠狠地说：“ 请尔等午夜闷心，真的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真的忠心事主事业，绝无隐私情地，那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计，又何能要挟于你？” 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打鼓了，背若芒刺的握着不动，看也不敢看康熙一眼。许久抬起头来的时候，康熙已经去了。胤禛退朝上轿回府，一路走着兀自兴奋的难以自己，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下了轿。进雍和宫倒煞门的时候，还差点绊倒了，因见门内大柏树上捆着一个人，远远的瞧不清。 那是哪个奴才犯了事？绑在这个地方成什么话？ 一个长嘴陪笑道：“ 回四爷话，是四爷书房里的狗儿，不知出了什么事，福晋吩咐出来绑了的。高福也不敢做主，就先捆这里等四爷回来。” 别啰嗦了，叫高福来。 正说话间，高福已经一溜小跑过来，见胤禛攒眉横目， 料是在朝里遇了不顺心的事儿， 扣了签请安：“ 狗儿这杂种不守规矩，勾搭了福晋使唤的丫头翠儿，已经怀了孕，掩不住了，福晋叫我等着千岁爷看怎么发落这个小王八羔子。”有这样的事？ 胤禛缩着眼看了看高福：“ 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你是做什么吃的？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男女大房都弄得七颠八倒，还了得吗？” 高福诺诺连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见胤禛把脚要去封婉亭，忙又说：“ 请爷示下。”“这有什么说的？照老规矩，五十面条，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去做苦力。” 扎。 胤禛进封婉亭，乌司道正在打棋谱，见坎儿苦着脸站在一旁，料知是撞乌司道的目中为狗儿说情，便阴沉着脸坐了，鞠了一口气：“ 哎，真是气死人呐，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啊？” 乌司道吩咐了一声：“坎儿出去。”待坎儿去远了，乌司道喷的一笑：“ 四爷，无论如何，横竖我看你绝不生气，今儿得了彩头，不是吗？” 胤禛一口气松下来，

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心里塞了棉絮般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良久才自失的一笑：“好嘛，又添了一个总师傅，一个太子，一个八爷，已经应付的手忙脚乱。”皇上身边又加这么一双眼睛，想想真没意思。哎，万事无碍。乌斯道向后一仰，悠然地把玩着几个黑白棋子儿。今儿这事儿，就足证方苞公道。只要没有偏私，四爷的事终归好办。至于皇上，并不是自己没主见才叫方苞从驾，一则是老了请个清客解闷儿，二则这清客从寒微一登龙门，必然感恩图报，不叫皇上在忠孝命这一大节目上栽跟头。四爷，皇上提心吊胆，唯恐不能善终，只告诉了我们一条，老人家对太子不放心到何等地步。胤禛的手一抖，热茶溅了出来，顺手泼了，咬着牙微笑。太子像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今儿脸色一直不好看。哎，也是的，免富容易加富难呐。皇上这回子三年一免，将来太子拿什么给天下施恩呢？这一条我心里很怜太子爷，所以也没有同意万岁的主张。父子君臣猜忌到这田地，不是天下人的福啊。正说着，姓殷进来了。前院正在打狗儿呢，不知怎的触犯了四爷呀、啊！哎呀，小鬼头平素伶俐，可惜了呢。头陀想在四爷跟前替他讨个情，可成啊？ 哎，方才我和乌先生还在聊，家不齐，何以治天下为呀？不是我驳你面子，这种事我素来不肯饶人的。 姓殷当场碰了个软钉子，脸一红，退到一边。胤禛见乌斯道靠着椅子一声不言语，站起身来要辞出去，又觉得不妥，回身一笑：乌先生，我说的对吗？ 很对，连个家都管不好，天下给他必定治个稀烂。 乌斯道悠然说道，他的口气冷冰冰的，很难说是揶揄还是赞扬，倒把胤禛噎了个愣，走了两步又狐疑的站住了。 我府里内外整肃，权杖一个严字，我自奉节俭，对奴才们刻薄却不寡恩，那三院的奴才没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拨救出来的，狗儿坎儿也是一样，尊我的家法，赏重；违我的教令，罚也不轻。吴先生，我处置的不错呀。 这些都是真的，可四爷，你赏过人吗？ 什么？ 比如说，把翠儿赏给狗儿？ 没有。 吴四道一笑，站起身来，架着拐杖在房里兜了一圈。 人为万物之灵，这才是最重的赏啊！难 难过当婚之龄，女至标眉之年，就该叫他们成婚相配，用颜值一字管教这类事儿，从没见成功的。狗儿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算是青梅竹马，入府相隔如重山遮掩，如今年龄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吗？四爷，这是天理，也是人情，所谓治家有方，方者道也，不遵道必出差妞的。话没说完，胤禛已经全然明白，躲着门口，见坎儿兀自远远站着，抬手叫过来，吩咐道： 你去把狗儿叫进来，叫翠儿也来。 是了。狗儿趴着磕了个头，一溜烟去了，一时便见高福进来。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啊。 胤禛哼了一声，我要放了他们。 高福瞥了一眼乌斯道，无可奈何地说： 四爷，这种事放宽了，往后越发不好管。二世子房里丫头多官，和茶房小厮郭良秋就眉来眼去的，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有事没事就凑着和福儿说话，这事儿多了，奴才防还防不及呢，里里外外400多男女奴才，长1000只眼也看不过来呀。 胤禛听得呵呵一笑， 呵呵呵，可见用强隔不住啊。你秉之福晋，就说我的话，治内是他的事。他早说过，奴才长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我忙。没有理会的，叫他瞧着办吧。丫头大了，该配的，指出东院那几10间房来，叫他们成亲。女的仍在里头当差，晚间轮流回去。怕怎的？生出小奴才来，不还是我的家生子吗？ 高福张大了嘴，听完啊了两声，忙一叠连声去了。 胤禛笑着进屋，对杏音说：到底你训着吴先生一筹啊，什么时候学会瞧我的颜色说话了？ 四爷杀气大，我有点怕你是真的。翠儿和狗儿一前一后低着头进来了，翠儿脸色煞白，瑟缩着跪到一边，深深垂下了头，一眼不敢看人。狗儿也没了平日嬉笑顽皮模样，趴着扣了头。 四爷，家法我知道，知道了也犯了，我对不起四爷，任四爷怎么处置都没怨言，只翠儿有着孕，求四爷，是我勾搭的他，害了他。 说着两眼已经汪满了泪，在眼眶中转悠了2圈，早就走珠般的滚落出来。 很好的一对嘛，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所以我要开导你几面条。 崔儿趴在地下，眼泪成串的往下落。入府来耳濡目染，深知胤禛脾性乖戾无常，听着这淡淡的话音，越发唬得浑身发抖，连连在地下磕头抽泣： 千岁爷，是我不成人，吃饱了没事儿，做出这没脸的事儿，我情愿死。 胤禛大笑着： 好一对难夫难妻呀，我焉有不成全之理呀！你们犯家法，我不能不揍；你们有情，我自然叫你们成眷属，两下一平过，如何呀？ 吴思道和杏银听着胤禛这话，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对视着忍不住都笑了。狗儿和翠儿满脸泪光，诧异的抬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 狗儿，你本来的名字就叫狗儿吗？ 狗儿一愣， 我姓李，翠儿姓陆，和坎儿都是一个村子的。坎儿姓严，他妈从地里回来，爹在坎子底下生的他，所以叫坎儿。我妈生我取名，出门碰见一条大黄狗，所以我叫狗儿。 话没说完，杏殷三人已是笑得透不过气来了。胤禛笑得都流出眼泪来了，半晌才说：“哎呀，有趣儿有趣儿。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从今往后，你就叫李卫。坎儿嘛，他的姓和严嵩一个姓，不好，也改了吧。”就叫周用成好了。翠儿这名字就好，不用改了，跟着四爷好好营生，都不会亏了你们。 狗儿两眼睁的虎灵灵的， 四爷，您还要我？ 胤禛笑慰乌斯道：“你听听这小狗才的话。”他既进我府为奴，生为我的人，死为我的鬼。我看人最重心田，你不过天真无知，偶然犯过，怎么会不要你呢？前儿吏部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缺，问我有没有要见的人。我看你就蛮合适，还有坎儿，我也要放出去做官，趁年轻历练，将来不定要做到封疆大吏呢。 狗儿先还愣愣地听着，至此再忍不住了，呜的一声放声大哭，只是磕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半个月后，吏部票逆下来，李卫奉札补了四川成都县令，自道部领了尾札，换了一身簇新的西赤补服，带着素金顶子引荐下来，入府拜别本主胤禛。此时胤禛府经一番料理整顿，男有事，女有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派祥和之气。见李卫这般打扮，东家拉西家扯，轮流坐东道相请啊，足足热闹了几日。胤禛又接见了，着实叮咛他办事一勤，报主以功，也不尽细数了。按狗儿的想法，怕坎儿心里不受用，还想抚慰几句，不料坎儿却笑道：“你只管去你的吧，我这里的差事比你还要紧呢。不管狗儿坎儿也好，李卫用成也罢，总之咱们已是四爷的两条狗，我留下是看家，你出去是护院，还不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叫你去四川呢？就是因为老年高在那儿，盯着他，别叫他有外心，就算是办好了差了。行，和你翠儿婆家上路吧。” 说的李卫一摸头， 周哥不说，我还真的不得明白。怪道主子说在外头多长心眼儿，无论是外人自己人，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啊。成都的自己人可不就是一个年羹尧吗？ 李卫在雍和宫又盘桓了半个月，方辞行南下。自他去后，周用成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雍亲王府外务应酬，家长里短，所有的与各府阿哥庆调往来，俱是高府主持调拨。 整理文书，伺候奏章，抄写机密案卷，照料文爵、姓殷、乌思道等人这些内务琐事，却是周用成一人的责任，内外相继便显得颇有条理。眼见过罢年了，灯节将临，因这年是头一轮开始捐免天下赋税，整个四海同庆，神州共欢呢、朝廷又下旨大铺天下，凡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礼酒坐肉之赐，更似繁花着锦一般。自打过年到正月14，无名无业满城不断头的爆竹烟花，印寺亲自坐镇礼部，卓顺天府自东至门前门直接到西殿门内，连绵20余里，高达彩棚，灯悬不断，各店各铺粉饰一新，哪个不要争奇赌胜啊？商仪周鼎，秦镜汉仪，白日陈设的琳琳琅琅，夜间北京城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蓝舍迦南，馥郁氤氲，游人彻夜不息，京华金舞不尽。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热闹排场。正月16，胤禛在乾清宫领宴归来，只在万福堂和福晋年氏并3个世子处略坐了坐，受了家人们的礼，便学过风婉亭来，却见乌思道、姓殷、文爵、周用成几个人误坐熏笼旁，正在说笑呢，一脚跨进门便笑着：“哎呀哈哈，你们倒清闲自在啊，这个节过的人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虚弥财富，暴殄天物，老八真是粉饰能手啊。”乌思道笑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爷做事，八爷花钱，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我昨天晚上出去走了走，烈火烹油，真到了盛极难继的地步了。四爷，请这边坐，暖和些。”胤禛因挨着乌思道上手坐了，手贴熏笼取着暖。往年这府里过节过得太冷清，今年略放纵一点，又热闹的有些不堪了。我过来时，几个下人房里都唱着道情，高福也不知道哪里钻沙去了，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也不管管。周用成给胤禛捧过茶，仍旧一脸模糊下。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据我看也未必，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儿，大约钻热被窝去了。说着把一碟子请安帖子递了过来：“这是年羹尧带铎用驿船送来的，还有狗儿的，我想着主子回来必定先来这儿，就带来了。其余还有几十封，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 高福养了外宅，我怎么不知道？ 胤禛一边拆着请安帖子看着，一边说：“ 回头用城悄悄打听一下根底，告诉我。” 说吧，便皱着眉，一封一封抱着手看。看着看着，突然扑的一声笑了，将一份帖子递给乌思道：“ 你瞧瞧啊，李卫的大作。” 乌思道接过看时，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头，后头却是信：“又禀四爷，这里的师爷俱都是混账行子，没个好蛋，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趁年走路，只留了个外号250的师爷帮办衙务。哟，这里的士绅老爷们也都是混账行子，奴才 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他们说奴才也是250，还说水过石头在，咬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走路。再者，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账行子，奴才考他们，他们不服，告了省里学政那里，亏得年羹尧按住了。奴才在这里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想四爷也想坎儿。奴才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顺信送去。他快生崽子了，想借四爷福气取个名字，又告四爷，年羹尧阔气得紧。乌思道看着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杏音和文觉在旁看了，却忍俊不止，捧腹大笑。胤禛将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 哎呀，李卫尽自聪明，只读书太少了。年羹尧信里也说，他办案做事无不及人处，却是任性。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可笑。年羹尧也转过来了，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把秀才们告的状压下来了，弄到皇上那里不知又生出什么事呢。 杏音抽过一张，看时却是一张秀才岁考卷子，上头李卫批签，真好文章取一等。考题是：子曰赤之是其也，至于之素900词。文章是一篇古词。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为小人。豪华公子修提起，妾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李人。得了俸米900担，坚持不要半毫分。看这么一张秀才岁考的卷子，真是别开生面。又取过文觉手中判词看时，是李卫判断一件发妻被占案，上头写着：前日刘元公来告，他老婆叫人占了，本官坐堂问明，刘某乃是一个乌龟，今日你也来告，本官问各造人等，仔细想来，你也是一个乌龟，诈财不成，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某如今正在家号示众，等他放家你再来，本县腾出家来加你，省得弄脏本县的新家，多加几个你这号的王八，只怕这里风俗就要好些。另外还有几篇也都是说理明白，文字可笑，却不知年羹尧从哪里抄录的这样详细，又为什么都转记到这里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